有一單嘅慘劇去發生，咁直至到政府肯做呢個研究，咁而研究亦都即係用咗一段嘅時間啦，去訪問咗好多唔同嘅即係stakeholders 啊，咁或者即係真係照顧者咁，咁出咗嚟嘅呢啲建議，咁我覺得其實當然有一啲其實未有個建議出嚟嘅時候，其實好多民間團體啊或者基金會啊，即係就住一路以嚟見到嘅問題，其實大家都喺即係大家嘅範疇裏面去做咗好多嘅嘢，咁所以建議裏面嘅啲嘢咧，其實已經係有啲團體佢哋各自咁樣樣去做緊。咁不過當然即係個顧問研究報告嘅意義就係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幫到政府手去整合一個以照顧者為本嘅一啲嘅政策。同埋一個嘅即係服務嘅一個嘅整合，一個全盤嘅一個嘅計劃嘅話咧，咁我覺得係會有呢一個嘅意義喺度嘅。咁即係起碼已經唔係各自咁樣樣用佢哋嘅力量去做嘢，而係呢啲經過即係一連串嘅研究推出咗出嚟。我亦都相信係得到即係政府嘅即係認同啦嚇，呢啲嘅嘢覺得係應該要做，值得去做嘅咁。咁我覺得呢個意義係喺呢一度嘅。咁但係當然你問我嘅話，我覺得即係期望嘅係可以更加多政府嘅投入落去，譬如话可能系一啲财政上面嘅支援，譬如我哋见到即系报告，譬如第十一嘅嗰个范畴啦，佢讲紧一啲财政嘅支援，其实好主要都系讲紧现有嘅资源嘅一啲嘅整合，即系譬如话可能系唔同嘅，即系长者嘅服务啊、残疾人士嘅服务啊，无论喺服务方面啊，或者系一啲现金嘅支援啊，或者一啲嘅券啊，即系服务券啊等等嘅呢啲，再将佢一啲去整合，又或者即系现有嘅一啲，无论系喺企业啊、基金会啊等等佢哋做紧嘅嘢嘅一啲嘅整合咧，其实我见唔到一啲新嘅，即系譬如一啲财政嘅上边嘅一啲嘅投入。甚至乎可能是一些即是类似可能是立法去確定咗照顧者嗰個身份啊、定義啊嚇等等嘅呢啲嘢咧，其實我唔係見到好多即係呢啲嘅位，甚至乎頭先講其實未有新嘅錢啦去投入啦。不過我覺得本身即係將呢一件事變成係一件即係整全嘅一個整體咁樣樣去睇，唔係再係即係民間各自咁樣樣去做，咁有佢一定嘅意義喺度嘅。 嗯，嗱不如我哋喺逐項逐項嚟去傾啦。譬如你頭先提到咧，有一啲嗰十一項建議有一啲咧已經有唔同嘅機構咧係各自做緊嘅，譬如舉個例，有邊啲係現有已經係有人做緊嘅咧？ 其實佢個報告裏面佢都有寫㗎，即係譬如話有一啲頭先啊，譬如有一啲啦，即係照顧者嘅一啲嘅培訓啦嚇，咁譬如我哋自己機構都有做啦，我哋有個照顧達人，其實就係一啲照顧者嘅生涯規劃，即係其實好似青年好多時候我哋講生涯規劃就係講緊年輕人，咁但係其實照顧者佢即係佢唔係做即係做一日做照顧者就成世做照顧者，佢個照顧責任會有完結嘅一日，其實佢完結咗嗰個照顧責任之後，其實佢都仲要過活，佢都仲要，即係佢都仲有佢嘅人生。咁點樣樣喺中間嘅過程做照顧嘅過程，其實做可能都即係成十年以上嘅呢啲嘅時間，佢可以即係去準備好佢下一個階段嘅人生咧。咁呢啲即係嘅培訓啦，又或者即係譬如好似係大銀啊，或者即係照顧者熱達平台呢一啲係一啲即係較為統整一啲嘅資訊嘅發放啦，或者656啦 嗯。 系啦，即系圣雅各嘅一个嘅计划咁，即系一个网上嘅平台。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统，即系尝试做一啲统整嘅资讯嘅发放啊。咁亦都有一啲即系譬如照顾者尤其是在职照顾者友善嘅一啲嘅措施啦。咁我谂即系其实过去都一段时间，政府都希望即系鼓励啦吓，一啲嘅企业去做一啲家庭友善嘅措施啊。咁我谂呢啲都系即系过去其实一路都有做紧嘅一啲嘢咯。咁只不过就系将佢摆咗落去报告。咁又同樣啦，即係 OK， 就算而家其實政府用一啲獎勵嘅方法啦嚇，咁可能俾一啲嘅即係名獎項啊、名義啊咁，係一啲家庭友善嘅僱主。咁但係其實有冇啲位係可以做到立法？佢必須要做到，即係係俾到照顧者係一啲即係更加多嘅彈性。去處理佢嘅照顧責任同埋工作咧，咁其實呢啲位就係我哋講緊嗰個政府介入嘅嗰啲位，其實就喺個報告裏邊我哋見唔到咯。 嗯，其实咧，依家咧，我见到即系你个会咧，即系本身都有一啲倡议啦。咁而其实有好多点咧，都系依家呢个报告似乎都有涵盖嘅。咁其实头先你都有讲过话有好多都其实都系一个已经发生紧嘅，不过有可能系一个零星嘅一个，即系唔系好一个整合嘅方法去做啦。其实咧，你睇到依家如果特区政府系要将呢一个报告落实嘅话咧，其实佢哋。 你觉得其实会面对一啲咩问题系有可能首先要即刻解决咗先？其实， 我谂即系。睇其實要睇佢係咪新階段定係點樣樣去做啦，即係我諗呢、這個因為佢一次過要去即係統整曬嗰十一項嘅建議，我估都需要啲即係有啲難度嘅。咁佢係咪會分階段去做先呢？咁又或者佢去做嘅時候，嗰、那個牽頭嘅嗰個人會係邊啲人呢？係即係政府自己？會係揾一啲即係團體去，即係社福團體去做，定係點樣樣？即係我諗呢啲位係，因為其實現有已經係有啲嘢發生緊，可能喺唔同區，亦都可能即係唔同嘅即係團體有一啲唔同嘅比重咁樣樣去做。咁但係如果將佢要去落實嘅話，變成一個即係政府嘅政策，全港咁樣樣去推行，我估嗰個即係統整都需要係有一啲時間，即係去點樣樣去計劃去開動咯。 呢件事，其实如果你讲到即系嗰个统整嗰度咧，我谂或者我哋都可以提一提咧，以前立法会曾经讨论过嘅一啲嘅事项嘅，就系、是、譬如而家有啲咩嘅服务系对照顾者提供支援嘅咧，咁之前咧以前曾经有议员提过，系唔系你可以喺各区咧都订立一啲特定嘅服务点，就专系咧照顾一啲咧嘅照顾者嘅，咁但系政府咧佢而家所采用嘅一个策略咧，就系将佢融入翻现有。譬如是长者的中心啊，邻舍社区中心啊，或者是帮那些的有需要人士的照顾单位，咁就由佢哋咧系一拼咧系支援翻嗰啲有需要嘅，譬如长者也好，残疾人士也好，以及佢哋嘅照顾者啦。嗱，但系实际嚟讲，你哋嘅前线嘅经验，你觉得用而家一个咁样嘅模式，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嗰一班嘅照顾者咧？因为即系变咗个机构咧，佢除咗要聚焦於咧嗰一啲原本係要接受服務嘅，可能係殘疾或者長者之外，佢仲要咧理解埋其他照顧者嘅心理需要。 但其实那个位置就是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譬如你讲的地区的就是啦邻里的长者的就是中心，那其实他们都需要做照顾者的工作的，或者我们就是讲地区的那些我们所谓就是叫大一点我们叫 DCC 啦，就是老人的中心，那更加全面的服务，他们都需要做照顾者的工作的。那但问题就是就是当一个不熟悉就是整个就是所谓社福架构就是业内的人，他不会知道你就这么走过，你只是见到门面是一间长者中心，譬如老人中心，他不会知道其实里面有照顾者的服务，他可能都要再细心，即是很靠那些中心，他要再怎样做那个宣传给他知道啊，其实呢我会做除了长者之外，还有长者的照顾者我们都会去做的这样。那所以变了有些位置的就是其实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是用打着照顾者的旗号的一些即是地区中心的出现呢，变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即是啊原来都关我事，但是当然这个前提又是要照顾者知道他是一个照顾者啦。即是我估计在这里其实个社会里面都有去讨论究竟什么叫照顾者，或者个报告里面都有去尝试去帮照顾者去定义。但是其实就算是我们机构，我们对于照顾者的定义我们都有点不同意。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照顾者就是去无酬，即是在家是啦，无酬去照顾那些不能够自理的一些家人嘛。咁所以那些家人不单止是长者，不单止是残疾人士，其实还有一些就算是健健康康的小朋友其实都是的。咁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机构来讲，我们觉得儿童照顾者都是照顾者来的。咁当然即是今次的那个报告其实就没有将即是一班儿童照顾者包埋在里面。咁所以其实如果再用一个服务对象来到去界分，跟住就照顾者你自己找返哪一个是可以服务到你的那项服务呢，其实就正正是现在我们见到那些服务的不足的地方咯。 其实呢今次这个报告里面呢其实都有讲到关于社区券和现金的一个支援啦。刚才你都有提过话，即都希望特区政府可以提供多些是一些叫做金钱上的支援啦，给这些照顾者。其实你又对这个社区券和现金有一个什么看法呢？ 我哋有觉得其实社区券咧，嗰个系一个服务嚟嘅，系一啲即系需要被照顾嘅人，即系被照顾者嘅嗰个服务，佢需要去提供。而但系嗰个照顾者津贴本身咧，即系我哋系一个妇女团体，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照顾者嘅照顾者呢个议题，其实就系我哋讲紧无酬劳动嘅议题。 嗱，不如咁啊，廖佩声啊，因为个议题比较真系多嘢倾啊，我哋五点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同你倾下，好冇？ 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7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91宗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以及381宗经快测呈报再经核酸检测确定的阳性个案。新增个案包括59宗输入个案，再多11宗怀疑涉及变异病毒株 BA.2.12.1 个案，当中4宗与之前的感染个案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话 ，BA.2.12.1 个案起初只在太古城和湾仔发现，之后在其他区都发现到。但系佢话呢啲个案患者冇乜嘢特别病征，亦都冇出现严重死亡个案。相信打齐疫苗对防止严重病症同死亡仍然有效。另外，醫管局沒有呈報新增死亡個案。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增加3名副司長和增加至15個政策局的相關預算撥款。重組架構方案將會增加13名政治委任官員和57個公務員職位，全年總額外薪酬開支大約是9500萬元。連同政治委任官員的強積金供款和相關公務員的附帶福利，每年員工平均開支總額大約是1億2000萬元。當局將會在下個星期三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政府架構重組的決議案，如果順利獲通過，7月1日起實施。中環雲咸街槍擊案，警方拘捕4人，包括一名本地男子，涉嫌企圖傷人並且藏有攻擊性武器。案中3名受傷男子，其中一人腹部中槍，正係接受手術，另外2人分別頭部受傷和腳部輕傷，現時情況穩定。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何振東說，初步調查發現事件涉及兩個幫派鬥爭，目前首要起回涉案手槍。又指涉及真槍犯案的案件在香港絕無僅有，市民無需過分緊張，但重申鬧市開槍是非常危險，警方十分重視。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美国国会山庄骚乱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宣布这次骚乱为渭水政变，中方有什么评论？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一年几以前发生的美国国会大厦受冲击事件震惊世界，引发美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式民主的普遍担忧和强烈质疑。這樣的事件發生在美國就是渭水政變，發生在其他國家就是美麗風景線、顏色革命，再次暴露了美國利用雙重標準民主大搞政治操弄的本質。趙立堅強調，世界上沒有高人一等的民主，將民主標籤化、政治化、武器化，到頭來只會損人害己，美方應該深刻反省自身的民主赤字，切實停止打住民主的幌子在世界上製造動盪和分裂的錯誤言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稍後驟雨減少，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西贡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近住北潭坳的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的。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运输署安排了紧急渡轮服务，由马料水码头开去黄石码头，开出的时间是今日傍晚的6:30和晚上7:00。 另外亦都安排咗臨時專線小巴服務噶，由黃石碼頭去海下開出嘅時間係晚上8点同埋8点40分，由黃石碼頭去屋頭開出嘅時間就係晚上8点同埋8点半。另外，将军澳宝顺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宝顺路去宝林方向通去将军澳隧道公路九龙方向的支路，跟住灵实医院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96A、296C 同埋296D 都是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挤塞，龙尾去到基督教华人坟场。九龙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多车，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昌荣路北行近住童真工业大厦挤塞噶，龙尾去到葵兴港铁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积隧道50排去机场、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在这几年前起我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由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下个月2号向公众开放。西九文化管理局行政总裁冯胜淑仪， 我哋都好兴奋，密锣紧鼓做紧呢个准备。北京嗰啲文物咧系陆续嚟紧香港，我哋而家系拆展装上去嗰啲展柜嘅工作，时间都好紧迫。不过应该有信心，7月2号咧可以向公众开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蔡德星。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這個小時我們又在討論，是昨日勞福局就公布了一個由理大的顧問團隊所完成的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服務需要及支援研究報告，當中提出了11項的建議，最主要就是包括是加強一些服務的整合，令到一些照顧者可以得到支援的。你自己又怎麼看呢？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倾啦。咁啊，蔡德星喺5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咧系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嘅总干事廖佩珊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廖佩珊你好。 Hello， 你好。 系嗱，5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喺度倾紧咧个报告嘅建议，一个建议就系嗰个经济援助模式，究竟系用现金券咧，现金嘅津贴啊，定系用社区券？你哋个分析系点样咧？ 我哋覺得咁，即係其實用呢個二揀一，或者即係其實將兩樣將佢等同咧，係模糊咗嗰、那個焦點嘅咁。因為其實我諗喺即係之前新聞之前我講緊嘅就係嗰、那個服務券咧，係俾照顧者，即係其實幫個服務隊，即係照顧對象去用服務買服務。咁但係呢，其實如果我哋講緊照顧者津貼呢，現金呢其實係俾返個照顧者本身㗎。咁所以我就即係之前我就講緊無酬勞動呢個概念，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我哋喺香港好多嘅即係無酬即係屋企嘅即係料理者啦，講緊六十幾萬，大部分都係女性，當然亦都有男士，佢哋喺屋企即係點樣去即係照顧屋企人啦，打點一切，但係係冇一個即係所謂金錢嘅嗰個收入。咁其實呢、這個我哋講緊嗰個照顧者津貼講緊現金嗰個位咧，其實係去補償緊，即、就、係、是、照顧者佢放棄咗佢呢個有酬喺出邊揾有酬嘅工作，喺屋企去照顧屋企人嘅嗰個勞動嘅嗰個錢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即係、就是、我去講緊啊，咁究竟係用券好啊，定係用現金好咧？其實係模糊咗我哋嗰個兩樣嘢嘅嗰個重點同埋嗰個焦點嚟嘅。咁所以即係你話啊，咁究竟係點樣樣邊樣好？咁即係我就會翻翻去即係頭先佢講啊。現金相對有一啲嘅彈性啊，去用啊，服務券就可以即係針對性去買一啲嘅服務。但係我諗對於我哋嚟講，我哋講緊嗰個即係、就是、現金，即係嗰個照顧者嘅津貼係不能夠用一個券去替代，因為嗰個係俾翻照顧者本身去確認翻佢呢個無酬勞動嗰個嘅貢獻，同埋佢嗰個嘅犧牲嘅。 其實咧，如果你因為咧呢一個都係即係社會有一啲一啲爭議嘅地方啦，因為本身即係有好多人都係感覺就係話，今次呢一個報告咧，照即係應該咧個原意係照顧翻照顧者佢自己本身個人嘅需要嘅。咁所以頭先我諗你就係講緊嗰個無酬勞動嘅嗰、那個嗰、那個思維啦。咁但係咧，事實上就係話，我哋依家如果我哋係去到呢、這、一個。咁樣嘅即係本身你哋個協會，你哋會覺得點樣去界定一個係照顧者佢哋，而佢哋係應該可以得到呢一類型嘅現金嘅津貼呢？ 我哋就好似頭先即係新聞之前，我哋就會去講，其實如果當佢係即係無酬地要去照顧佢屋企嗰啲不能夠自理嘅屋企人，咁其實呢一啲就已經係一啲嘅照顧者嚟㗎啦。咁所以即係所以我哋其實講緊當然啦，喺香港，譬如你講緊有護老者嘅津貼啊，或者即係殘疾人士照顧者嘅津貼啊等等呢啲，其實佢就再加多種個框架咧，就係、是、要喺關愛基金底下嗰啲，佢講緊係一啲低收入嘅先至係可以。但係佢除咗係低收入之外，佢會講緊譬如話一個月裏面咧要有80個鐘嘅一個嘅照顧啦。咁我覺得嗰啲即係你講緊譬如話要有幾多嘅照顧嘅鐘數係可以，但係我哋講緊嘅嗰個照顧者津貼其實唔應該淨係一啲所謂低收入嘅照顧者先至係即係會有咯。因為如果我哋講緊嗰個津貼其實係俾緊即係確認翻佢呢一個嘅勞動嘅價值，即係我諗大家唔好忘記，其實如果當佢照顧者係照顧緊佢屋企嘅人嘅時候，其實佢係幫我哋大家，即係我哋政府手，我哋成個社會手係減緊一啲公共嘅開支嘅，因為變咗嗰個被照顧嘅人士唔需要咁多去依賴一啲嘅公共嘅服務嘅提供，其實有好多時候就係佢擺咗翻屋企去做呢一個嘅照顧。咁所以我諗呢一個我哋講緊嘅呢一個嘅勞動係需要即係一啲嘅確認，同埋呢個嘅即係係咯，即係津貼嘅一個嘅確認咯。 嗯， 但係會唔會使到導致到有一個情況就係話有好多人佢哋會覺得啊，其實因為香港嘅即係。叫照顧者啦，如果是以頭先啊廖女士你呢、這個即係呢個範疇去睇嘅話，其實即係qualify 嘅人都幾多嘅，係咪咁樣？ 即係合資格人士會相當於多啊，個公帑嘅運用、個分配嗰度資源分配嚇。 咁其實你咪將嗰個照顧嘅嗰個時數其實係要幾多咯？咁嚟到去睇咯，因為即係我諗嗰個位就係而家我哋。其實現有我哋都已經有照顧者津貼噶嘛，只不過將關愛基金其實落咗一條線，落咗一條閘喺度。咁如果睇翻報告裏面現行嘅攞緊護老者津貼，其實得嗰2000多人，係啦。咁即係殘疾人士嘅照顧者津貼攞緊嘅其實係仲少。咁所以即係。 即係當你講緊呢一個即係低收入嘅嗰條線係喺呢一度嘅時候，其實問題就係我哋而家講緊照顧者，香港有幾多嘅照顧者？其實我哋而家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即係所以變咗，其實當然啦，喺舊年嘅即係人口統計裏面，即係終於都成功爭取有一條問題去問，即係關於照顧者嘅一啲嘅問題。咁我諗呢一啲就係我哋其實咁多年以嚟，我哋都一路去講，其實如果冇一啲嘅數字咧，我哋好難去做到一啲政策上面嘅一啲嘅界定、一啲嘅推算。咁所以你問我，即係我只能夠同你去講嗰個原則，我唔能夠同你去講究竟而家有幾多人，因為根本官方都冇呢一個嘅數字。 好啊，廖佩珊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吓。廖佩珊咧系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嘅总干事嚟嘅。不过啊，蔡德升其实呢度咧又都即系牵涉到一啲可能争议嘅概念啦。嗱，第一头先亦都有讨论过，即系如果发放现金津贴嘅时候，我哋需唔需要去界定咗嗰个照顾者嘅资格先？即系你如果唔界定嘅时候咧，就会变咗可能个资源嘅分配上面啦，系咪未必会有聚焦性咧？而第二个咧，剛才也談到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是給社區券去的時候，其實你是用那個社區券去買一些的服務給那一位需要照顧人士本身。當然由另一個概念來講，有些人會覺得呢，就是當如果譬如有個社區券你可以買到暫托服務的時候，其實已經是令到那個照顧者呢可以抽空到可能每個禮拜幾個小時出來呢唞唞氣，其實變相都已經是幫緊那位照顧者。但是最終呢，如果是用這個概念的話呢，会不会变成个服务都是提供那个是被需要人士而不是个照顾者呢？ 是啊，没错。同埋因为现在呢，其实看到即特区政府他做这个研究，就是回应这个研究报告呢，其实有很多时着眼点都是说，究竟现在社区有什么服务是有可能政府是现在是很多人排紧队的，而我们是希望那样东西是屋企人可以一齊或者照顧者可以承擔到嘅一齊。咁如果到最尾係有可能又係去翻用錢去買翻同一個 service， 而嗰個服務喺社區度其實本身都唔夠嘅，有可能就係話都會出現一個即係矛盾位出嚟啦，我估。 嗱，187231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自己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点样用英文去叫人哋，你小心啲你嘅用字啊，或者你小心啲你讲嘢啊。咁係有轻微嘅威吓嘅语气嘅，就係你小心啲，唔好乱讲嘢。英文呢，我哋可以话呢 ,better watch your word, you better watch your word。个意思呢就係呢，你最好小心啲你讲嘅语言 ,ok? 咁呢句呢喺英文呢亦都係有轻微嘅威吓嘅意思， you better watch your word,ok? You better watch your word, mate。如果你再乱讲嘢呢，我就不担保我唔会做一啲更加衰嘅事 ,ok? 咁呢句唔好乱用啦，呢个句子。因为听落去就唔系好礼貌嘅，亦都可能有俾人感觉有少少恐吓嘅成分。You better watch your word。OK， 咁当然就未必一定系非法嘅后果，但系都系一句几唔礼貌嘅一句说话。OK， you better watch your word， mate。老友，你小心啲你嘅说话。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今日另一位主持咧蔡德升喺度嘅。嗱，蔡德升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又同立法会嘅议员啦，嚟自社会福利界嘅狄志远啦，倾一倾啊。狄志远你好。 Hey, 兩位好，各位主持好。 狄志遠，首先就是講翻呢一份嘅報告啦，咁佢提咗十一項嘅建議啦。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佢哋覺得咧，其實呢十一項建議咧，除咗係社區券啊，同埋係現金支援之外咧，其餘嗰啲部分咧，有一啲根本就係現有個市場咧係已經做緊嘅嘢，或者有機構做緊嘅嘢，其實都係做緊一個即係新嘅整合嘅啫。喺呢份報告入邊嗰十一項建議，你睇唔睇到有一啲嘅新思維出現咧？ 我谂咁睇，首先呢份我哋系欢迎呢份报告嘅，咁就将服务即系嗰个照顾者呢个嘅界定啦，或者佢作为一种有社会需要嘅一啲个群体咧，系比较清楚年龄嘅。咁即系过往嚟讲咧，我哋都所谓有啲片面啲服务咧，系支援一啲照顾者。今次咧就系、是、一个比较完整一个讨论啦，同埋分析啦。再加上咧，慢慢咧，會變成一個政策層面，即係服務使用者咧，喺政策角度嚟講咧，都係要照顧佢哋嘅需要啊咁樣。咁所以呢方面嚟講，都係一個突破啦。即係嗰個所謂照顧者被認可嘅需要，同埋喺政策層面裏面咧，係有個角色，有個身份。咁呢一點我哋係歡迎嘅。咁當然咧，你話建議裏面咧，佢咧就有個架構，即係話服務咧有社區啊，或有唔同方面啊，經濟啊各方面有個架構，咁然後咧列出咗十一個嘅項目出嚟嘅。咁坦白講，如果個十一個項目都做得完整咧，我覺得都係一個相當大嘅進步。因為咧現有個服務，譬如話你話暫托服務咁啦，咁係啊，而家咧就坊間係有啲暫托服務嘅俾一啲照顧者佢嘅被受照顧嗰啲朋友啦。咁但係咧個使用率唔高，使用率唔高嘅原因咧唔係話冇需求。是因為個服務唔便利於即係嗰個照顧者。咁呢個例子為例咧，話可能而家有啲片面嘅服務，但係將佢能夠更加理順、更加壯大，從而咧更加體貼到照顧者需要咧，我覺得都係一個突破嚟嘅。除咗話嗰個社區券啊，或者現金嗰個支援啊嗰方面之外，而家現有服務咧能夠可以完善化咧，或者係比較持續化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突破嚟嘅。 其实呢，如果你是啱你提到就是话其实对呢个照顾者的便利好紧要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特区政府如果要推行呢一啲建议呢，你是不是会觉得其实是需要用返现有的一啲网络，例如话一啲日间长者护理中心，再去拨款俾佢哋，等佢哋能够增强佢哋嘅呢个服务啊，定是话其实应该做一啲特定嘅即係照顾者嘅一啲服务中心咁样呢？ 我谂两方面都需要嘅，因为咧，睇个报告书里边咧都有提到咧，所谓点样善用嘅社区嘅支援，或者咧社区有多啲即系去关心即系照顾者咧，都系一个即系一个策略性嘅环节。咁所以你话如果透过一啲长者中心加强嗰、那个照顾者嘅一啲嘅支援或者关怀咧，呢、這个渠道系可取嘅。咁但系呢个系一种嘅有持续性，同埋咧嗰个服务范围咧，即系要到位。因为而家咧，你话长者中心有冇一啲照顾者嘅服务有嘅，但系咧一啲项目性嘅性质就系唔能够持续去做到呢样嘢。譬如话你长者中心可唔可以都可以照顾一啲临时嘅临时即系照顾一啲有需要嘅被照顾者，等照顾者咧可能够有啲空间吓，譬如话佢去睇医生啊，或者做其他嘢，咁呢啲地方都可以再即系可以针对啲嗰啲服务使用者嘅，即系嗰个照顾者需要咧，能够可以扩大。当然除咗呢啲嘅社区嘅支援之外咧，有啲独特性嘅俾照顾者都需要嘅，譬如话。照顧者佢譬如有啲一個即係支援中心，咁而家都社區上都有一啲支援中心，但係嗰啲咧係譬如馬會撥錢，咁係一個有年限嘅一個服務，咁呢個經驗咧其實可以延續嘅，咁變成一個獨特項目咧，係支援一啲即係一啲獨特嘅支援中心，係支援一啲照顧者咧，呢、這個亦都係需要的。 另外狄志遠在個報告入面呢，佢經濟支援部分啦，佢又提出呢可以係俾一個叫社區券啦，或者係一個現金嘅津貼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以社區券嚟講呢，佢哋覺得係比較一個好嘅方式嘅。但係佢哋社區券呢仲有個建議，就係話要用一個共同付款嘅原則，即係某程度上就等於而家我哋嗰啲嘅社區照顧券啦嘅試驗計劃呢係一模一樣。咁你自己又點樣去分析呢？即係譬如如果你以 一个共同付款的原则的时候，咁就要系即系有一个可能比较详细的一个家庭资产上面的一个审查噶咯。 冇错，我谂现阶段嚟讲咧，即系喺个报告里边咧，似乎咧佢有个倾向咧系做一个社区眷属个模式，多过咧系现金嗰个支援嘅。但我认为咧系应该两条腿跑。因为咧，可能唔同嘅服务对象有唔同嘅需要同埋困难。但如果譬如话你个社区券嚟讲咧，我都一定要扩大嗰个服务嘅范围啦，即系话能够有多啲人可以受用到呢样嘢啦。咁你嗰个资产审查应该系比较恰当一啲啦，唔好即系门槛太高，咁变成咧就要使用呢个社区券嘅咧嗰个嘅比较好狭窄。因为当然社区券有好处咧，佢可以动员到个社区个资源啦。或者聲塊的力量是可以融合咗落去，即係照顧啲幫助嗰啲嘅照顧者。但係有啲人嚟講咧，佢根本係冇能力去做同你話一個共付嘅模式，即係 co-payment。咁你嘅 co-payment 意思就話我又出一啲，政府個券又出一啲。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有啲綜援人士，佢根本都冇能力啊，我日常生活都困難啦，咁我仲要再所謂共同付款咧，佢對嚟講係冇呢個能力去做，咁咪用唔到個社區券咯。再加上咧，而家咧就譬如話咧，以綜援為例咧，咁佢多時咧，而家政府嘅計算咧係一般家庭嗰個生活嘅基本保障，但係如果有照顧者嘅家庭咧，可能佢嘅支出同埋個需要咧係比一般家庭為多嘅，咁所以對呢啲如果我哋認為照顧者都需要社區嘅幫助咧，咁佢哋嚟講咧係應該可以用一個現金券形式，譬如喺綜援嘅系統裏面。如果有照顧者的身份角色，或者佢有個社會，即係佢有個服務的需要的時候咧，我哋喺嗰個現金嘅喺綜援裏面咧，現金方面咧可以加翻俾佢哋。咁呢個咧唔係等於相同嘅受惠嘅，因為有照顧者嘅家庭同一般嘅家庭咧，可能個支出啊同埋有需要係有唔同咯。 嗯，但头先如果讲到咧系俾社区券嘅时候咧，咁呢个就需要咧系坊间有相应嘅服务去即系配合到啦。譬如你头先讲过，可能有一啲系暂托服务。咁首先就系要社会上有呢啲咁样嘅服务名额，系俾佢哋随时随地都可以揾到咧，你先至有意思噶嘛。如果唔系就冇意思噶咯，吓 买唔到嘢噶，系咯。因为佢嗰个社区券咧，就个理论上咧就话原本咧佢排紧队，譬如话去老人院或者去一啲服务。咁喺排個過程裏面咧，我俾個券你去買住坊間服務先。好啦，當呢個券嘅使用率、使用嘅人係好少嗰陣時候，即係話市場上好少嘅券嗰陣時候咧，市場發動唔起一個即係一個服務出咗嚟嘅，因為我做生意，喂都得嗰好少人用呢個嘅服務嘅，或者好少人用錢去買個服務嘅，佢就唔會開展出嚟咯。咁我覺得咧，除咗話係有啲輪候緊嘅服務嘅人，俾一啲所謂社區券之外咧，有一啲人佢根本就冇排隊得嚟，同時間佢都有一個需要咧，咁亦都可以俾啲嘅社區券佢哋，因為佢都同有一個需要，咁可能排現有嘅服務，可能佢有佢特殊考慮啦，咁唔代表佢咧唔需要社區嘅支援，咁所以呢個社區券嘅理解同埋定義啊門檻咧係值得進一步傾嘅，咁喺呢個報告書裏面冇詳細講，只係個策略上嘅方向。我認為就兩條腿跑，有啲係社區券用一個共付嘅原則喺市場裏面購買服務，另外一種咧就係有啲經濟能力有困難咧，直接有個經濟嘅支援或者金錢上嘅支援，令到佢咧可以喺社區上買到服務。咁當然呢啲仲有好多細節嘅要進一步討論。 好啊，多謝你狄志遠傾到呢一度啊，係立法會社會福利界嘅議員。不過蔡德昇，正如我哋即係一開始咧，你都提出過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俾現金津貼嘅時候，嗰個又會唔會造成咗另外一個道德風險啊？即係未必係真係用喺咧嗰個照顧者佢哋本身想支援佢嘅願意身上。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就我哋好多時咧，我哋講緊就算係一個頭先講話啊，對佢嚟講係一個酬勞都好啦。事實上，我哋就係想話啊，嗰個現金能夠可以幫助到佢喺照顧者呢個角色度發揮到作用。咁如果佢係例如話攞咗嗰嚿嗰個現金咧，做咗第二啲嘢，又可能就未必可以發揮到個作用。 好，跟住咧，我哋先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Q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报告就系牛头角彩霞道有水雾急收，去振华道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对开。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跌八毫半，百度集团149.9升一毫，比亚迪股份315.8升15.8，盈富基金22.12跌四仙，南方恒生科技4.75升五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威扬酒业控股、新东方在线、核心经济投资、中国有赞同埋克里斯丁。五大跌幅股份：捷利交易宝、吉辉控股、大地国际集团、富阳同埋恒投证券。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81。瑞士法郎0.982，加元1.275，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港金报17,280，比上日收市跌2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43.07美元，港汇指数99.4，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西贡北潭路，因为隔了前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94号是需要改道行驶，咁运输署咧安排了紧急渡轮服务。稍后由马料水码头开去黄石码头的班次咧开出时间是下午7:00。另外亦都安排了临时专线小巴由黄石码头去海客开出的时间是晚上8:00同埋8:40，而由黄石码头去屋头咧开出的时间就是晚上8:00-8:30。而在牛头角彩霞道因为水雾急收，彩霞道去振华道方向现在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大挤塞，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新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彩虹吉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的龙尾就近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住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而家尖沙咀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的龙尾就在帝国中心，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和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现在佐敦道在加士居道近住弥敦道亦都是塞到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龙日村。

提升嘅。咁喺转制25年之后咧，政府咧就唔会再有资助嘅。另外咧，雇主咧亦都系要设立专项储蓄户口啦，去应付咧往后要承担嘅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嘅开支。而强积金管理局嘅积金易平台咧就会系设立一个相关嘅功能啦，以落实咧系专项储蓄户口嘅安排嘅噃。嗱咁啊，专项户口咧就系每个月咧按每名员工嘅入息咧系1%嘅供款嘅。啊，蔡德升即系呢个嘅条例草案即系通过咗之后啦，其实可以睇到嘅。昨日咧喺立法會入邊咧投反對票同埋棄權票咧，主要都係嚟自商界背景嘅人士。咁亦都喺商界入邊咧，雖然即係成個計劃都討論咗多時啦，同埋政府亦都有補貼喺度啦，但係商界依然都幾不滿喎。嗱，你自己亦都係嚟自商界㗎。咁其實商界入邊個整體反應係點咧？ 其實咧，我諗。本身咧呢一條呢一個對沖嘅方案咧，就大家都知道討論咗好多年啦。咁其實咧就點解要討論咁多年？個原因好簡單嘅，就係因為嗰個影響比較深遠，咁同埋咧嗰個對商界嘅影響都幾大嘅。咁啊，琴日咧由呢個投票結果，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咧，基本上就係商界嘅代表咧都係非常之反對呢件事。咁咧其實就係、是。對，即係其實依家咧最主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依家疫情之下咧，商界當然啦，就係話百上加斤之餘，仲有多一個呢一個負擔啦，增加咗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同唔少商界咧都係反映咗，就係其實都好擔心嚟緊咧都會有不必要嘅一啲勞資糾紛，例如話咩咧？例如話有可能商界嘅。人咧會係喺趁嗰個頭嗰三年啦，即係有一個上限喺3000蚊嘅時候咧，有一啲其實商界都有唔少，例如話請一啲比較基層工作嘅勞動性工作嘅員工嘅人咧，佢哋都會反映就係話都有可能會喺頭嗰三年度咧，有可能會辭退咗啲員工，跟住之後咧就再請翻佢哋作為一個合約員工，咁呢以避免咗咧佢哋進入咗呢一個之後嗰幾年對沖嗰個津貼比較少嘅時候嘅嗰個階段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其實對一啲年紀比較大嘅一啲員工咧，其實個影響係相對大啲嘅，因為畢竟咧其實越做得耐啦嘅員工咧，咁其實佢哋咧變相咧其實對僱主嚟講，其實佢哋嗰個。叫做開支啊，其實係相對甚至係比後生嗰啲係貴咗，你可以咁講。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咧，有一啲僱主佢哋依家都有反應，就係話，喺一個平衡之下，其實我哋僱主有可能咧係會傾向啊，就係話啊，會唔會咧就係、是、年紀大嗰啲員工咧，有可能其實佢哋都會會再三考慮咯。如果要請，即係要同佢哋繼續。一個僱傭合約嘅時候，咁所以變咗咧嚟緊咧，商界都有一啲呼聲，就係話係比較怕咧，就係喺呢個實施咗之後，其實就係好心做壞事，就會喺頭嗰三年之內咧，其實有可能會有一個解僱潮，變成咗合約員工，這個都係一個擔憂咯。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點睇咧？勞工界當然就歡迎咧條例草案通過啦，亦都認為咧即係遲到好過冇到，甚至係亦都希望咧可以早於2025年實施嘅。有啲咩意見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傾啊！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嚟自商界嘅代表，就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會長史立德啊，史立德你好。 系你好， 系小立德啊，头先咧啊，即系蔡德升亦都有讲过一啲嘅商界嘅睇法啦。咁如果我哋睇翻个数据咧，强积金咧自2000年12月开始实施咧，去到旧年咧，雇员咧被对冲嘅，即系被抵消咗嘅金额咧，系超过579亿嘅。而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佢就话，即系过去几年咧，长期服务金同埋遣散费咧，即系占一般雇主嘅成本咧嘅0.35%，而政府嘅资助期咧，亦都有成25年咁。咁所以佢都覺得咧，用咁樣嘅方法係可以幫到啲僱主咧適應成個新嘅制度，即係甚至係容易過啲僱主咧去應付業主嘅租金嘅升幅添。你自己覺得即係商界係咪有政府嘅補貼之後，係咪真係可以處理到嗰個嘅額外嘅支出咧？ 當然有政府嘅補貼就梗係會好啲啦。不過暫時即係呢一個對沖嚟講咧。由政府呢一個喺三年、九年咧分開三期咧， 咁我哋都恐怕佢咧就只係暫時呢個通過呢、這、一個呢、這個咁嘅對沖嚟講咧，係將個問題咧係延後咗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好希望咧業界咧當然咧係喺而家咁嘅營商環境裏面咧係好多唔明朗嘅因素，而喺呢個時候嚟到通過咧係即係只係一個好無奈啊嘅，即係亦都有議員睇到咧係話含淚接受。咁我哋喺商界嚟講咧，亦都增加我哋嘅好多嘅難處，但係亦都考量到咧，因為同呢一個勞資雙方咧係已經係呢個問題都傾咗頗長嘅時間啦，亦都有成十年咁耐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亦都理解到咧呢個時候咧係一個嚟一個終結啦。咁政府亦都係想幫一幫我哋啲打工仔，但喺呢個時間咧，的確嗰個營商環境係比較上係困難。咁無奈之下咧，就只可以係接受咧，亦都係唔希望咧再破壞勞資雙方嘅關係咧，係將呢一個又再唔知傾到去幾多年咧。咁只有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接受呢、這、一個咁樣嘅取消啦。咁但係我哋都恐怕咧，係呢一個只係暫時性咧，因為你頭嗰三年雖然話喺2025年先開始，但係頭嗰三年咧，政府係補貼呢一個除咗我哋僱主俾每一個3000蚊咧，以後嗰啲就政府補貼啦。但係只係將個問題咧係延後咗。咁對於而家嘅目前營商嗰、那個情況咧，係雖然係好過咩啦，即係但係即係而家有一個補貼，但係佢過咗呢一個年期嘅補貼之後咧，問題可能又再嚟發生啦。咁日後嗰啲營商環境可能都會更加艱難嘅。 嗱，不過呢個亦都係設立得，亦都係勞工界咧可能會問嘅一樣嘢。你哋商界就提出咧個營商環境啦，但係畢竟而家係講緊咧去到2025年最快啊，即係2025都唔係一個落實嘅日期添啊，係預計最快都要2025先至能夠實施到，因為要配合翻個積金易嘅平台啊嘛。咁其實我哋亦都係難以預測咧，即係未來呢幾年係咪個營商環境真係一路都會咁差嘅噃嚇？即係大家會唔會係比較悲觀咗一啲咧？ 睇嚟都唔系好明朗嘅啲，睇嚟 唔差嘅噃吓，即系大家会唔会系比较悲观咗一啲咧吓？ 睇嚟都唔系好明朗嘅啲，睇嚟而家个环境咧有中美嘅贸易战嘅摩擦啦，亦都有俄乌嘅战争啦，原材料嘅一个供应嘅问题啦，个价格又飞涨啦，等等营商。的確是不利的。咁你話係咪喺2025年生效，或者係早或者遲咧？咁亦都可以講話喺呢段時間咧，俾到業界有少少空間去喘息下啦，睇睇。因為未來今年下半年想話希望好嘅，咁但係都未知又有一個疫情嘅影響之下啦。咁希望喺期待喺明年啦，或者可以疫情過後可以復甦，咁嚟到俾多兩年嘅時間啦，或者3年嘅時間，我哋係喘息一下，亦都未嘗不可嘅。咁喺2025年開始實施啦。咁雖然係咁啊，但係我哋都好希望。喺個細節，雖然話通過咗啦，咁但係我哋好想咧話，喺個時間唔想大家再去爭拗啦，亦都爭拗咗咁多年啦。咁通過咗之後，希望喺嘅細節上面咧，係咪大家可以係協商一下咧？譬如咧，係3年3年，可唔可以騰到5年5年啦？就比較成日政府俾多啲時間啦，嚟到係補貼嗰方面係可以幫到啦。 小會長啊，其實咧你覺得咧？依家呢個條例如果生效咗咧，其實勞資矛盾嗰度咧，會唔會增加咧？因為本身都聽到唔少商界嘅人就喺呢個頭嗰三年啦，又驚會有好多僱主會炒咗一啲即係趁呢個政府補貼仲係比較多嘅時候，炒咗一啲長年資嘅員工啦。咁亦都有啲僱主又驚話佢，例如話過咗呢、這個對，即係過咗呢個補貼時候之後咧，咁有好多僱員咧，其實又會搏炒啊咁樣。你自己點睇咧？ 的確係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嘅，即係商界都好擔心咧，喺呢個取消咗對沖之後咧，會有啲本來就係有已離職嘅員工，可能佢係唔做嘢啊，或者係怠慢啊，嚟到搏炒啊，咁嚟獲得呢個長期服務金嘅，咁亦都唔能夠話排除話一啲個別嘅企業咧喺取消對沖嘅之前又解雇一啲年資長嘅。嘅雇員都可能會有發生嘅，因此咧，我覺得我哋政府咧有必要咧要加強呢一方面嘅人士去濫用呢個防範啦，避免啊製造一啲勞資雙方嘅矛盾。咁我都希望可以堵塞到一啲呢方面嘅漏洞，而家唔好俾雙方面去濫用呢一方面嘅嘢咧。 但係其實具體而言，有啲咩可以做去堵塞咧？你覺得？ 呢个就要慢慢喺通过之后，我哋睇下谂下有咩方法咧，又唔希望话因为员工真系想攞长期服务金而去国炒做嘢慢散啲啊，或者咁样，希望可以。咁但系我觉得喺而家咁目前嚟讲咧，雇主嗰方面咧，唔排除亦都会咧系将佢啲员工系做一个日薪計啊，或者散工啊，呢方面咧減輕佢哋嘅負擔咯。咁但係你睇下嗰個條例係點樣啦？因為始終有一個條例就有好嘢都有壞嘅方面嘅。咁希望各方面嘅人士因為咁樣而去走一個罅隙，去令到大家再加深雙方面嘅矛盾啦。 好啊，史立德，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史立德咧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嘅会长嚟嘅。咁至于咧系咪真系会出现一啲即系头先，譬如史立德所讲嘅一啲搏炒情况啦，以至到系咪会有啲机构啊，可能系趁嗰个嘅对冲嘅安排咧未正式生效之前咧，就炒咗一啲年资比较长嘅员工咧。嗱，大家个分析系点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872311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咁当然啦，一阵间我哋都会同劳工界嘅人士咧去倾一倾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女人最怕系啲乜嘢？可能人人都唔同啦，尤其是做咗妈咪之后，睇住啲小朋友越嚟越大个仔，就会隐隐开始惊自己变残变老。虽然话生老病死系必经阶段，但系可以保持得几耐就几耐啊嘛。所以咧，饮食健康，得闲做下运动，买啲啱用嘅护肤品，以上呢啲真系唔少得噶。但系千算万算，可能大家都算漏一样嘢，就系天气啦。科学家最新嘅研究发现，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加速人类老化。你冇听错啊！有科学家研究五年前经历过四级飓风的波多黎各岛上的猕猴，发现经历那次天灾之后，猕猴的免疫系统老化比平均多两年，即是相等于人类寿命大约7到8年。7到8年啊，好多的。你想想，我们香港人是全球最长寿，如果有80岁命，免疫系统老化到88岁，那是很多病痛咯。老来梗系希望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噶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蔡德星啊，雖然仲有分零鐘咧，就去到七點鐘新聞報告啦。咁不過咧，其實都想傾下，即係史立德頭先所講個博炒嘅行為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阿羅志光局長啦，佢今朝早嘅回應啦，佢就覺得即係都應該唔會出現一啲咁蠢或者係咁冒然博炒嘅情況，因為如果你工作咗五年或以上，每做多一年，其實你都可以攞到嗰個長期服務金嘅噃。咁照道理應該唔會有人咁樣做。 是啊，没错，其实呢现在就我们讲的那样东西呢，其实就是讲的话有一些员工有可能他自己想转工啦，又或者他想转不同工种啦，又或者甚至是他因为某些原因他已经决定不再做事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如果他是自己辞职的话呢，在现在现行的劳工法例其实他是没有这个长期服务金。所以变成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讲的话会博炒呢个情况啦，咁等佢可以攞埋呢一嚿长期服务金。因为以往呢，如果喺MPF 嗰度对冲咗呢，其实有可能对佢哋影响相对小嘅，但依家有可能就好唔一样。 嗯，但实际地由雇员嘅层面嚟讲，系咪真系会做一个咁样嘅举措呢？咁另一方面呢，头先譬如史立德即系都好强调啦，对于商界嚟讲呢，会系增加咗成本嘅。咁不过如果我哋睇返过去咁多年嘅讨论，政府已经系都俾咗一个即系唔少嘅资金，即系300多亿啦，作为一个资助啦，咁同埋亦都系分咗好多年咧，先至系会全面咧取消呢个对冲嘅。咁大家又点睇咧？打嚟1872311倾倾啊！ 分别头部受伤同脚部轻伤，现时情况稳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何振东话，初步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两个帮派斗争，目前首要起回涉案手枪，又指涉及真枪犯案的案件在香港绝无仅有，市民无需过分紧张，但重申闹事开枪是非常危险，警方十分重视。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意外，一带的交通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水泉路村。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水泉路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近扫管窟。就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扫管窟。跟进翻喺西贡嘅北潭路，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北潭坳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900路线94号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为咗配合较早前已经开出咗嘅特别渡轮班次咧，运输署亦都安排咗临时专线小巴，由黄石码头去海下开出嘅时间系晚上8点同8点40分，而由黄石码头去屋头咧开出嘅时间就系晚上8点同8点半。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观塘道近企业村，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 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而家近花墟一段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尖沙咀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油麻地众芳街，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嘅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龙排到近榄口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一段，龙尾就去到锦田公路近高埔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较早前喺将军澳宝顺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封路已经开翻噶啦。宝顺路去宝林方向通往将军澳隧道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已经重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拣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谭丽芳收到九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伍金霞收到九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余海宁收到六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女儿的生母是林慧思。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黄永恒收到十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林浩云收到十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830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蔡德星。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對於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啊，相關條例草案咧，尋日咧終於喺立法會度三讀通過。你又有啲咩嘅評議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咁啊，蔡德星，其實咧個條例草案通過咗之後咧，其實都唔係咁快實施到嘅，因為頭先我都有講過啦，即係最快都要等到2025年，因為仲要有好多嘅相關配套啦，包括咗要有一個積金易嘅平台搭建啦，去方便個雇主咧可以一撳入去咧就睇到曬，譬如佢個專項儲蓄户口咧個情況啦。咁另外亦都要有一啲嘅即係其他嘅一啲嘅條例啊等政府要去到準備啦等等，咁同埋仲要做一啲嘅宣傳啊嚇，咁令到個雇主咧真係掌握到咧成個對沖安排同埋相關嘅配套設施，咁所以冇咁快咧先至能夠做到嘅。咁不過頭先提到啦，嗰個專項儲蓄户口供款 啦，就係、是、每個僱主咧要係開設一個屬於佢名下嘅專項儲蓄户口，就係、是、按佢僱員嘅每月收入嘅1%咧，就向一個户口供款，直至到啊達到佢所有僱員年度收入嘅15%。咁呢個儲嚟做啲乜嘢咧？就係、是、儲嚟咧，愛嚟支付佢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嘅。嗱，蔡德生，其實呢個1%嘅供款咧，如果以商界嘅角度嚟睇咧，係咪都可以幫到佢哋為以後取消咗對消抵消之後，佢哋自己要俾翻長服金同埋遣散費，做到一個充足嘅即係資金池喺度咧？ 其實就因為依家呢個1%嘅供款咧，咁佢有個上限嘅。咁就其實聽翻啲商界嘅朋友講啦，咁其實冇嘢嘅，都係商界都係計數嘅啫。咁其實咧就以往咧就商界咧最主要就係以呢個員工佢嘅一個工作能力啦，咁對公司嘅貢獻啊各樣嘢咧嚟衡量嘅。咁遲少少如果有咗呢個對沖咧，其實有可能就變咗佢哋個年資都會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因素。咁所以變咗咧嚟緊咧就以呢個15%咧，相信咧就係話每啲公司咧其實都會密切留意住啦。其實每一次基本上我諗啲同事嘅請人啊、升職啊、加薪啊，咁其實都會我諗老闆都會睇住呢條數嚟去做呢個決定啦。我諗呢個係嚟緊會發生嘅一件事嚟嘅。 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劳联嘅主席都系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嘅。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啊。 系我哋讲一讲咧，即系劳工界啦，对于寻日通过咗呢条例草案嘅睇法啦。可能咧，林振声都要请你特别回应一下，即系商界就会觉得咧会有机会喺个生效之前咧造成咗一啲嘅解雇嘅情况，特别就系针对住一啲可能年资比较长啦，但系佢年纪又比较大嘅比较基层嘅员工。你哋自己嘅评估会唔会有呢个咁嘅状况出现咧？ 我哋覺得呢個機會都唔係話太大嘅，因為喺成個制度上面呢我哋當初即係同僱主傾啊，或者同政府傾呢，其實都係希望有一個方案呢係可以避免嗰個裁員潮。咁嗰時呢最擔心就係話，特別佢喺資助方案嗰時呢，我哋就擔心佢會唔會呢喺一個時間，即係某個特定時間之前就有 100% 嘅資助政府補貼，到某一個日期之後呢就零補貼啦。哇，咁你呢個咁嘅落差呢就造成一個好大嘅誘因，可能哇嗰段時間我有全部補貼喎，咁嗰段時間之後呢就完全冇喎，咁我就不如就係嗰個時間會解雇啦。咁但係今次呢個方案呢就應該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因為佢劃線之後嗰個補貼呢頭幾年呢其實佢都係有個上限嘅，即係每個僱員如果真係去有需要去裁員嘅時候呢，就每個員工只係承擔，即係個僱主都係最多3000蚊嘅啫。咁其餘額外可能你仲有2-3萬嘅長服金啊、遣散費，就由政府嗰啲補貼係可以支付啦。咁同埋佢係一個遞減式，即係話我今年去解雇一個員工同我出年去解雇一個員工，其實嗰個分別就唔係太大嘅，因為佢係累減嘅一個嘅補貼，咁所以喺雖然呢個補貼係好複雜，大家都覺得，但係就咁嘅方法咧，就我哋覺得就嗰個出現嗰個裁員潮嘅機會唔係太大咯，因為其實就冇咩特別嘅誘因或者冇咩特別好著數嘅事會出現啦。 其實咧，會唔會擔心咧？因為依家嗰個對沖安排咧，就係、是喺實施咗之後啊，咁啊頭嗰3年咧，其實嗰個上限嘅嗰、那個即係僱主要承擔嗰部分咧係3000蚊，咁就係、是相比起第4年開始啦嘅25000蚊咧，其實嗰個數目都有一個距離。咁其實咧會唔會擔心係頭嗰3年咧會出現一個例如話裁員啦、啊，又或者將啲員工咧由即係變成合約啊，或者係甚至變成一啲散工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啊？ 那個當然嗰、那個即係隨住某個年份去，譬如第3年、第4年咧，嗰、那個補貼嘅額就會相對會大啲啦。咁但係即係實際嗰個 即係嗰個僱主要支付幾多咧，仲有好多因素啦，即係包括嗰個僱員嘅年資啊，佢年資長又會再多啲啦。如果年資唔係咁長，又唔係咁大筆數，咁所以整體嚟到睇，即係佢呢個咁嘅遞減式嘅一個補貼咧，我覺得即係嗰個出現大幅嘅一個裁員潮啊，或者轉合約嘅機會，應該都未必會太高嘅。 你咧會唔會怕咧喺呢一個即係呢個新嘅呢個對沖安排之下咧，其實會唔會係更加多基即係比較基層嘅工種咧，反而係個風險會係大啲咧？因為如果例如話有技術嘅技術含量高嘅工作，有可能反而就即係香港勞工依家都短缺啦。咁但係如果基層嘅工種會唔會反而影響會大啲啊？你哋會唔會覺得？ 基层嘅工种，其实佢呢、這个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咁当然佢有个要求啦，又唔系个个员工都可以攞得到嘅，即系实际就要睇嗰、那个年资啊，咁即系佢系咪达到嗰个年资先至有嘅。咁其实每年牵涉到讲紧系对冲。即係譬如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佢真係要到即係對沖啊！其實加埋都可能係十萬人左右嘅啫，即係佔即係呢個數其實佔，因為佢如果自動離職啊，或者年資唔夠啊，大部分其實就唔合嗰個資格嘅。咁所以睇得到佢整體佔嗰個員工嘅比例，亦都。即係唔會太高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宏觀啲嚟睇，可能各個行業嗰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啦，即係未必會話真係話個個員工都好合乎資格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嗰個情況未必會出現啊。 但另一方面，會唔會改變咗咧個僱用嘅情況咧？即係譬如有一啲嘅議員亦都提出啦，可能低技術嘅員工咧會被轉為合約制嘅。咁你如果即係每次都短期約，你唔同佢續約，其實你就可以唔需要支付即係一啲嘅勞工嘅權益噶咯噃。會唔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狀態咧？你哋嘅評估係點咧？ 這個咧就當然要睇嗰、那個即係市場啦。咁如果即係你話經濟好翻啲，或者係各樣嘅因素啊，咁可能其實有啲公司都會 keep 住係即係一個長嘅合約噶嘛。咁但係就當然有一啲佢就算冇呢個工作，佢都係可能係一個合約嘅，因為佢有啲係。投标即係要一啲政府服务嘅外判商，咁佢个标如果完咗嘅，咁就係得两年啦，咁或者三年啦，咁就冇啦，咁係即係集中係呢一类嘅工作囉。咁其余嗰啲呢，我哋都暂时嘅评估啦，又即係都未必会话太多雇主係转一个咁嘅模式囉。 但系呢个喺佢哋个营商成本嚟讲咧，佢哋真系可能会计数嘅噃。即系如果我转做一个譬如两年合约嘅合约制嘅时候，咁我真系会某程度上可以减省咗啲嘅成本嘅噃。 咁當然，如果佢需要再咁呢個當然要全面去到評估啦。咁如果佢係向所有嘅佢假設即係請真係有一百幾十個員工，佢如果所有都咁做咧，咁佢變咗就即係佢會需要做一啲即係可能重新招聘啊，或者有啲可能亦都員工亦都有啲。佢未必會，即係你如果轉約，咁佢可能其他有啲更好嘅工作，咁佢會去其他地方做啦。咁又未必會咁容易，真係即係成間公司都轉制，而佢又好似好簡單做一個手續，佢又唔使其他成本嘅就可以做到呢行嘅工作咯。 即係你覺得係喺個行政成本上面，僱主都要計一計數。 係啦，係啦，係啦，咁要平衡好多因素咯，就未必咁容易可以即係完全做得到呢個動作啦。 其實咧，因為依家咧就我即係政府都話係要等到呢個叫做積金易嗰個平台啦，即係出台嘅時候，咁先至可以生效到咁樣。咁我就知道咧，其實就係勞工界其實都希望可以盡快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咧，因為有一個呼聲就話啊，唔應該同呢個積金易呢個平台捆綁啦咁樣。咁其實咧喺呢一方面，其實個諗法係點樣嘅咧？因為似乎 這個政府的想法就是說，即是要提供一些資訊給僱主啦，這樣。那其實，其實勞工界是怎樣想的呢，這件事？ 當然我們的想法就當然是越快越好啦，但是既然大家即係同商界啊，或者政府其實都傾好咗，希望等埋呢個積金易平台，咁我哋都係即係最後尊重呢個決定啦。咁因為事實上嗰個積金易平台咧係一個電子化嘅平台，就好快可以即係計得到，即係佢強積金户口裏面有幾多錢啊？即係補貼係幾多啊？其實就係方便好多嘅。咁但係當你依家承諾咗2025年啦，咁我哋都希望佢係可以準時啦。咁同埋政府有兩條腿走路啦，一個就係積金易平台一定要2025年即係係如期啦。咁另外一個呢，其實依家要着手真係有啲後備嘅方案，即係萬一如果2025年嗰個積金易平台未能夠推出，咁係唔係有啲喂人手都要即係加人手啊，或者咩用啲簡單嘅電腦程式啊，都要處理得到呢啲申索同埋係俾到呢啲補貼嗰啲僱主咯，真係按嗰、那個即係呢個條例草案咁樣去做咯。咁就唔係話積金易平台如果真係2025年唔得啦，我要去到2027年都冇辦法㗎啦。咁我諗呢一刻，即係政府都要開始籌備定一啲好臨時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後備嘅方案，真係一定要落實得到2025年，就算冇積金易平台，我都可以頂住先嘅。 嗯，其实林振声最后亦都想问啊，即系商界入边咧，喺当初提出咧系取消强积金对冲咧，就已经有一个观点提出噶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长期服务金呢一个嘅制度系咪需要检讨咧？佢会唔会系同而家强积金咧，可能有某程度上嘅一啲嘅重叠？当你已经取消咗成个抵消嘅制度之后，咁雇主咧变相就系俾紧一啲双重嘅支出。你自己点睇？长期服务金是否需要进行检讨这个这样的意见看法呢？ 我们自己就觉得那个长期服务金它那个设立的原意呢，其实就不是很同那个强积金的。因为长期服务金它是86年啊，即係1986年，咁當時係一個咩背景呢？就係話即係工廠北移啊，好多工廠結業啊，經濟轉型啊，咁好多人即係突然之間失業，咁但係又冇保障，咁但係佢又服務咗公司好耐，咁係希望俾到呢班工友呢都有啲嘅離職補償。咁但係強積金呢擺到明就係退休保障嘅，當時社會仲討論緊中央公積金啊定係強積金退休保障，最後呢就揀咗強積金呢條路，就係、是真係針對嗰個退休保障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呢個都係嗰個功能上面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喺本質上就即係都唔應該係對沖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嘅睇法啦。 好啊，多謝你啊，林振聲傾到呢一度啊嚇。咁啊，林振聲咧係立法會嘅議員啦，亦都係勞聯嘅主席嚟嘅。蔡德聲，俾我哋聽聽有位聽眾嘅睇法啦。梁先生，梁生你好。 是你好，我姓梁。 你好，是。 咁我都是一个雇员嚟嘅。 嗯。 咁其实我有少少意见就是话，因为你而家呢个强积金好多年前已经讲咗啦，差唔多有廿年啦，系咪？咁但系呢个你而家就讲紧话政府有啲补贴。第一，我唔知道你补贴俾系嗰啲中小微企，咁佢有啲咁嘅负担，而佢补贴咗佢。但系呢个已经讲十几年前所讲嘅嘢。而你依家先至話講咧，依家經濟唔好，其實應該依個僱主有個心理準備，你要做依樣嘢，咁所以就妥之前已經推行咗呢個強積金。咁強積金已經係大家一部分認同咗要大家要供錢落去，咁而有呢個保障翻勞工佢哋退休嗰陣時嘅生活。咁但係點解而家你立法之後，仲要等多2-5年先至可以做得到？好日你唔係嗰個平台要一早已經預咗要做，政府點解又係咁樣呢？疫情開始到依家都係咁樣，咁我又好贊成啊頭先阿林議員所講嘅，就係話你呢個強積金同埋長期服務金其實係兩樣嘢嘅事嚟嘅，咁唔可以為咗一個僱主有啲困難而政府都要補貼嘅話，去而家影響咗你都計過數，我哋打工仔。 俾佢對沖咗幾多錢？ 嗯， 仲要等多幾年之後，其實老實講，而家佢同我哋揮緊呢班人，已經係冇得享受啦。 嗯， 已經係俾佢揮咗。我自己個例子嚟講， 嗯， 我做咗廿幾年一間公司，我俾佢對沖咗39萬。 嗯， 一個人對沖咗39萬，你呢、這個打工仔入面、有我可唔可以再搵到一份咁嘅工、而我个退休之后而家讲緊个年龄起码80几岁60岁退休，我廿几年之后其实呢一笔钱亦都係好主要。政府有冇同我哋諗过你讲咗咁多年之后你实施唔到而家仲要考虑返雇主嘅考虑呢？咁你300几亿攞嚟补贴雇主啲乜嘢呢？ 嗯，好，多谢晒梁先生嘅意见啊。咁啊，头先阿梁生提到啦，究竟过往嚟讲咧，强积金喺一个对消抵消安排之下咧，其实究竟抵消咗几多咧？就系579亿嘅。不过即系当初去推行强积金咧，能够有一个同长期服务金以及系遣散费咧互相抵消咧，其实都系当年啊一个议会角力嘅一个后果啦 吓。 因为商界咧同埋当时嘅劳工界咧，亦都系争持不下啦， 冇错 吓，咁呢个已经系讲紧即系都好耐之前嘅一个历史啦。咁但系当然时势亦即系大家对于劳工福利嘅睇法咧，亦都系可能有所不同嘅。而劳福局局长啊罗志光就话，即系取消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咧，系一个历史性嘅时刻，亦都系改善咧雇员退休保障嘅重要里程碑嘅。咁但系点样去实施推行咧，都仲要等待政府咧进一步嘅一啲嘅资料嘅落实。暂时我哋强积金对冲嗰个问题咧，倾到呢一度啊吓，咁啊蔡德升，不如我哋又倾倾咧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涉及到电动车嘅电池嘅嘅责任制嘅问题。因为政府亦都系做紧一个系推动电动车普及化嘅路线图啦，咁亦都咧即系有一个政策方向咧，亦都要为嗰啲电动车嘅退役电池啊做生产者嘅责任制。但系我哋譬如而家睇翻咧嗰啲嘅電池係去咗邊一度咧？佢哋個電動車嘅分銷商咧，係要揾持牌嘅收集商咧，收集咧嗰啲電動車嘅退役電池。咁但係做咗一啲嘅分類嘅放電絕緣同包裝之後咧，就要運去外地嗰度咧，再去做循環處理嘅。 係啊，冇錯。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就依家。局長啦，佢都有講話啊，其實咧嚟緊都需要有一個更加有力嘅措施啦，因為我諗呢個電動車嘅趨勢似乎喺香港都係越嚟越流行啦。咁啊，佢都有講過就係話啊，究竟其實香港喺呢一個處理嗰度，點樣可以確保所有嘅電動，即係所有電動車嘅電池都能夠處理到呢？或者甚至係啊，長遠嚟講，香港會唔會可以有一啲做循環再造嘅一啲設施係可以喺香港度進行，就以免嚟話有一啲假設如果我哋諗住係運去外國嘅處理，但如果外國唔收嘅時候，會唔會導致香港會有一個處理唔到嘅情況呢？咁呢啲我諗即係。嚟緊都係需要去探討。 嗱，休息一陣咧，喺7:30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同大家傾一傾呢個議題。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寶玲報導新聞。中環運咸街凌晨發生的槍擊案，警方初步相信涉及兩個幫派鬥爭，牽涉非法活動收益問題。事發凌晨2:多，警方說6名懷疑涉案男子，其中4人被捕，另外2人分別腹部中槍和頭部受傷。警方又說，首要起回涉案的懷疑半自動手槍，而涉及真槍犯案的案件本港絕無僅有，市民無需過分緊張。本港新增67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輸入個案佔59宗，並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學校情報檢測陽性個案有106宗，來自93間學校，再有學校個別班別要暫停面授一星期。再多11宗懷疑涉及變異病毒株 BA.2.12.1 個案，當中4宗與之前的感染個案有關。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BA.2.12.1 个案起初只在太古城和湾仔发现，之后在其他区都发现到。这些个案患者并没有特别病征，亦没有出现严重死亡个案，相信打齐疫苗对防止严重病症和死亡仍然有效。香港仔洪福苑洪泽阁下午六点起被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检，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早大约10点完成行动。任何在今个月4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洪泽阁超过两小时的人士，必须在今个月12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因应离岛北区、深水埗和南区部分地区的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当区的民政事务处会向区内住户、清洁及物业管理员工派发超过20万套快速测试套装作自愿检测，会获派发出测试包的屋苑包括离岛区的愉景湾、北区的御皇亭、御景峰、显峰、深水埗区的黄景台、圣月居、雨晴轩、南区的碧瑶湾、薄扶林花园和薄扶林村。四区的民政事务处会分别透过物业管理公司、业主立案法团和村代表派发这批快速套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嗰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快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只是入口范围比较多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稍微多车一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尖沙咀一带交通就相当之繁忙了，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加士居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去西九龙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七咸道南。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公鞍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常德村。提一提大家啦，西贡嘅北潭路山泥倾泻，北潭路近住北潭坳嘅来回方向仲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噶，运输处安排咗临时嘅专线小巴，由黄石码头去海下，开出嘅时间系晚上8点同埋8点40分；由黄石码头去屋头，开出嘅时间系晚上8点同埋8点半。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打了两针的中小学生可以是除口罩参与打球的活动，有没有需要收紧一些呢？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绝大部分就很开心的，可以运动，可以去回他的管乐团，我想就不要一刀切戴回口罩，不应该过分担心，反而就真未打针就快点去打。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尼日利亚绑架罪案猖獗，参议院通过法案禁止向绑匪支付赎金，希望消除犯罪集团的金钱诱因。 但是反对者认为法例惩罚家属，政府更加应该加强治安。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吃早餐是不是真的会肥一点的 呢？为什么要是168呢？可不可以186呢？ 其实如果有臭狐喷香水的话，会不会越喷越臭的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答案，那就记得看精灵一点。精灵医学 Take Away 每集请来不同专家，三分钟极速破解医学谜团，分享你不可不知的医学常识。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又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洪福苑洪泽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蔡德星。 蔡德星，剛才我們有講到有關於電動車的電池的問題，因為隨著香港是越加推動使用電動車，但是電動車的電池它的壽命大概都是只有8年左右，退役之後到底怎樣去做呢？現在就主要以出口為主，但是我們的應對策略可以是怎樣呢？18731，不如我們又請來一位的相關的業界跟我們談談。 好啊， 電話旁邊我們又請來香港电动车业总商会的副会长，负责市场发展的郑敏生。郑敏生你好。 是，两位主持人好。 是，郑敏生，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简介一下现在电动车呢那个的电池寿命即是完晒之后呢，那个处理方法是怎样的？ 现在目前香港的情况主要就是回收商回收完之后就出口的。那有几个出口地点的，有南韩、日本啊、比利时啊这样的。 即系唯一方法就是出口嘅啫。 暂时目前是回收商系咁样做咯，但系其实讲真的，喺电动车佢退役完咗之后，佢仲有相当嘅电力嘅，可以做呢个第二次使用嘅。其实但系目前为主，就系呢个产业系未成型或者系未即系大规模发展起嚟啦。 如果咧呢啲电池咧，佢系头先啊郑生你话，其实佢哋都仲可以有第二啲用途嘅话咧，其实因为本身需唔需要重新再处理过啊？先至可以再用咧？咁其实香港依家有冇一啲能力啊，或者一啲技术可以做到呢啲处理嘅？其实 这个已经系经有大学教授研究过或者系试验过，系可以做一个整合完咗之后就提供一些一啲叫做储能嘅设备出嚟俾唔同嘅应用嘅。当然你係几大嘅电池夹埋一齐做一个储能设备，就每个情况都唔同，但其实技术上係可行嘅。咁其实喺外国都有唔少经验，就已经係做咗呢样嘢，係 例如將回收翻嚟嘅電動車退役嘅電池，做一個大型嘅電池儲能系統，俾翻當地居民用，或者做一個叫做當地嘅微型電網嘅 micro grid 啦，我哋喺業界裏面叫做一個 system。其實香港已經好多有呢啲咁嘅公司係做緊一啲電池能源處理系統嘅，但係嗰啲就可能用分電池，但其實退役電池都有可以做呢方面嘅功能咯。 嗯，其实呢依家呢因为这个环境局啦，佢啱啱就喺度讨论緊呢个呢啲咁样嘅电池啦，即係点样处理呀咁样。咁其实呢佢哋政府有讲过，就係话希望呢係有可能会考虑一个叫做生产者责任制啦。咁其实你哋个会系有一个咩睇法呢？ 我哋个会当然系觉得生产者责任制系其中一环啦。我哋当然要政府其实要多啲角色喺里面，就唔係淨係將個責任擺喺生產者度囉。政府可以做多啲係做一個領航嘅角色，而係推動喺呢個產業裏面點樣發展。例如剛才我所講啦，其實可以第二次生命嘅，其實做一個將啲回收源，即係要收集完啲電池返嚟，我哋再第二次生命，然後俾佢用完之後到佢，當啲電池真係唔可以再用嘅情況，先再有一個終極處理嘅方案。咁其實政府可以推動咧，喺成個呢個流程裏面做一個領導嘅角色，就係叫做即係喺俾一個清晰嘅支持嘅業界去做成個流程啦。 但系据你所了解咧，如果真系要做到，譬如你头先提到嘅，将啲退役电池咧，攞去剩余嘅电咧，再做另外一啲嘅用途去到发电啦，需要嗰个嘅技术以至系地方系咪都系一个比较高嘅要求咧？即系譬如佢需唔需要一个好大嘅厂房同先至可以处理到咧？ 啊，当然，其实睇下你嗰个系统要做到几大嘅，当然。我哋其實好多時啲電雲儲能系統咧，其實唔需要話做到好即係需要佔嘅空間好大嘅。佢可以不即係都係流水式生產，收翻啲電池翻嚟就做一個整合，就成個類似成個即係貨櫃咁樣做好之後，就可能將個產品就運去要用呢個產品要用呢個儲能服務嘅地方，咁就可以完成呢個成個流程啦。地方當然，始終香港空間有限，你地方肯定有一個配套，政府提供啲土地出嚟，有個配套去俾呢啲咁嘅新興嘅工業去發展啦，係啦。 嗯， 依家咧其實咧就有唔少坊間嘅人咧就係覺得話因為依家主要啦，即係話處理呢啲電池嘅一啲人士咧，其實都係一啲大嘅即係汽車生產商啦，咁同埋佢哋嘅一啲相關配套嘅一啲處理電池嘅一啲專家啦嘅公司啦。咁但係咧，會唔會咧考慮到就係話，如果我哋呢啲電池係再俾佢去散佈喺呢一個社會上面有唔同用途嘅時候，會唔會反而咧更加難去去可以追踪到呢啲电池去咗边度啊，同埋之后佢最终极嘅时候嘅处理嘅嗰个方法会唔会仲难去追踪呢？其实 所以就係政府要有个角色，就係追踪晒，就算收集完啲电池再俾佢二次使用之后，其实成个追踪系统要有个規管嘅。所以就你话用完第二次之後，真係唔可以再用啦，要真係要去拆解、分解，然後或者係出嚟啦。咁呢個流程要由政府有個政策上嘅推動，或者立法嘅上嘅推動去處理曬成個流程，就係俾個業界清晰嘅指引去完成啦。呢個就係、是。即係我想講嘅表達嘅又係咁嘅意思啦。 即係所以你哋其實都贊成咧，應該要設立一個平台啦，就收集即係登記或者係收集咧呢啲咁樣嘅電動車嘅電池嘅資料，咁啊，然之後就可以做到一個追蹤嘅功能嘅，係咪啊？ 係啦，冇錯，我哋業界都有個睇法，就係其實你就可以喺呢個生產者使用即係賣車嗰，其實已經係可以做一個税項嘅收税行，然後到真係退役交翻個用家交翻個電池出嚟二次回收，因為就有部分嘅補貼翻俾佢，就做一個叫做可以有個誘因俾啲車主或者係嗰啲擁有呢個電池嘅人，佢喺某個時段就用，即係可能佢唔再用嚟到 電動車電池令咧，佢交翻出嚟就俾個政府去仲統一處理，但佢又有嗰、那個有個誘因去交翻呢個電池嚟咯，就令到成個流程比較順暢啲，就唔會話有啲人就係、是即係不隨意地或者係去唔知點處理就掉咗啲電池咁樣，但係其實嗰個電池就好有價值嘅，係啦。 嗯， 其實咧，我哋知道咧，政府嗰、那個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啦，同埋回收基金咧，就佢係撥咗1000万咧，去資助我哋即係本地有幾個項目咧，就係、是、做呢啲電池嘅退役電池嘅應用啊、回收啊咁樣。其實依家你覺得政府喺呢方面，除咗我相信就係有可能可以即係撥多啲款啦咁樣，但係除咗呢方面之外，仲有冇啲咩嘢可以幫到業界可以？可以發展到呢一方面嘅行業咧？ 其實政府可以推動二次回收電池呢啲即係成品之後嘅應用咯，係啦。因為我哋講緊係綠色能源啦、智慧電網啦，其實儲能都係一個幾重要嘅部分嘅。咁儲能方面，我哋睇下，即係啲人收咗啲電池，做咗個儲能系統，政府就做一個推廣或者即係喺個電網或者成。各方面做一個應用上的推廣，俾到啲即係用家知道有咁嘅產品，咁嘅即係對推動成個綠色能源有用嘅產品，可以喺香港度應用咯。 好啊，唔該曬你，鄭敏生，傾到呢一度啊，係香港電動車業總商會嘅副會長，負責市場發展嘅。嗱，不過蔡德昇其實如果講話要將電動車嘅電池咧，令到佢可以剩餘嘅電能再蓄能啦，係做到一個第二生命啦。其實係咪都應該要考慮一下，到底我哋嗰、那個電池嘅規模啊，要有幾大咧，先至可以做到一種咁樣嘅產業咧？因為終究，譬如我哋而家係公布咗一個電動車普及化嘅路線圖啦，但係都未有咁快會係可以全面去全部都行曬呢個電動車，即係淘汰曬汽油車噶嘛。咁如果你要支撐一個嘅產業嘅時候，我哋就要睇下，其實佢背後提供嗰個原材料嘅可持續性係點噶咯？ 係啊，冇錯啊，因為其實畢竟香港咧係要去到2035年先至係停止呢、這個新登記嘅燃油私家車啦。咁同埋咧，因為依家似乎咧就係話究竟嗰啲電池佢其實係咪有一個全部都有一個標準咧？咁啊，每一個嗰啲電池係咪隻隻都可以做呢、這個即係電池嘅第二次應用咧，咁呢啲嘢呢啲咁樣嘅問題咧，其實就似乎如果要做落去咧，都需要一啲有可能政府真係要揾一啲專家去研究先至得咯。 嗯，同埋亦都要睇下咧，政府可唔可以有多一啲嘅資料咧，能夠即係都公布到出嚟啦，等大家比較可以掌握咧。你話做責任制啫，咁但係實際點樣做法先至係最有效益咧？咁同埋另外就係、是香港嚟講啊，即係譬如頭先講，無論係電池嘅再去應用啦，或者係做一個循環嘅時候，咁究竟香港係咪有足夠嘅無論係土地？讲紧相关的一些配套同埋即系人手嘅一啲咁样嘅做到呢方面嘅循环回收啊，同埋系即系二次嘅再用咧，咁呢个都可能要等待咧政府嘅进一步嘅资料。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不如阿蔡德昇，我哋同大家倾下咧另外嘅一个议题啊，都系同个郊野相关嘅，但系就系讲紧咧郊野公园咧嘅公厕吓，郊野公园嘅公厕，大家可能即系呢排疫情咧去行山行得多咧，都会留意到嘅，有啲嘅狀態咧就真係唔係好好，咁但係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嘅試驗計劃，就係嘗試用木糠咧去喺郊野公園嗰度咧係做廁所嘅嚇。咁究竟有啲咩好處咧？1872311，轉頭傾傾啊！ 哇，世杰，你睇下呢度幾靚，有山又有水，我哋仲等咩啊？ 瑞文，你唔係想以身犯險啊嘛？ 嘿，都落完雨成個禮拜啦，我覺得唔使驚，嚟啊玩下水啊！ 今個星期我同陳家俊請嚟山藝教練梁北恆，教大家認識山間危機，大家唔好亂嚟啊！ 而我就請嚟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嘅團隊，分享最新嘅有機耕種。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鄭瑞文， 大氣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蔡德星，我不知道即你对于郊野公园的洗手间的满意程度是如何。而且确其实它也是因应不同地区而异的，而且也要看看那个使用的人次。有一些郊野公园它的洗手间可能是比较老旧或者残旧，那个情况就真的不是很理想。有一些就相对真好一点，起码都可以做到有水去洗手。但是也都要考量一样东西，在郊野公园去安装这些冲水的厕所又未必那么容易的，可能都要想一些新的办法。 是啊，没错，因为我想好多去行山的朋友，尤其是近排疫情，大家都好觉得有这个需要。那现在呢其实就这个有一个计划，就是在这个郊野公园那里用一些木糠的厕所一些试验计划。那网上面的人的反应就都是有赞有弹，咁啊好多人咧都觉得有一个进步嘅，咁亦都有一啲会比较担心嘅嘢啦，因为例如佢有一定嘅要求先可以可以利用充分利用到呢一个厕所嘅优势嘅，咁所以即係变咗呢样嘢我哋都係有可能同一个使用者教育好有关。 嗱，而家呢个木糠厕所咧就係喺大榄郊野公园嘅，咁究竟可唔可以即係推广到其他嘅郊野公园都可以做到咧，同埋有啲咩好处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元农自然护理署嘅高级郊野公园主任负责管理嘅魏远娥。魏远娥你好。 哎，你好啊，是啊，陈燕平和蔡德星先生，是。 你好，你好。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木糠厕所呢，其实跟一般的即是水厕或者旱厕呢的分别是什么？ 哦，咁嗱，如果行开山嘅朋友咧，都会有机会见过我哋有旱厕啦，系咪？咁咧就，但我哋其实我哋部门都知道啦，市民对于旱厕咧都系麻麻地嘅，系咪啊？因为里边咧，因为里边个空间比较细啦，又暗一啲啦，亦都唔系几通风啦。咁再加埋咧就因为冇水冲洗啦，咁就会比较有啲气味啦。咁我哋其实都留意到好需要去改善呢一种嘅设施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旧年九月尾咧，其实就引入了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做一个木糠厕所。咁呢个咧就喺大榄嘅郊野公园第九段麦径嗰度啦。咁嗰个厕所咧，其实佢个特点就系咩咧？佢就系唔需要用水嘅，亦都系但系佢亦都冇排污嘅空间啦。咁佢主要咧就下边咧就系一个好大嘅缸，嘅缸里边咧就系摆咗啲木糠喺里边。咁而呢、這个当有使用者入去咧，佢放低佢嘅排泄物嘅时候咧。佢啲排泄物呢就跌落啲木糠嗰度呢，咁就再透过嗰个搅拌器呢，因为里面本身有个搅拌器設咗喺度嘅，咁就会将佢捞匀咗喺度边。捞匀咗喺里面呢，即係话啲嗰啲木糠呢就会将佢啲液体同埋固体呢都係捞咗啦，索住咗啦，咁同埋呢将佢嘅气味呢就大大减低嘅。咁当然啦，呢啲木糠呢都会索下索下都会变咗係饱和㗎啦。咁饱和咗之后呢其实都要更换嘅。咁更换咗即係我哋大概三至四个月到呢就会将里面嘅成个木糠加排泄物嘅嗰个混合物呢带走咗㗎。带走咗之后呢就会係搵一个合适嘅地方呢就继续进行一个即係分生物降解嘅过程。让佢呢就慢慢呢就变成咗一啲堆肥嘅物料啦，咁但呢个呢其实我哋都仲喺个试验阶段，睇下呢个嘅嗰个成效啦，同埋有冇啲乜嘢嘅限制呢可以睇得到囉。咁希望呢啲堆肥呢渐渐可以产生出嚟嘅嗰个物料呢可以将来係摆返落去郊野公园嘅一啲植林区啊，咁可以善用返佢变咗做一个肥料或者土壤改良剂囉。咁我哋希望係唔会变成一啲环境嘅污染物啦，咁同埋呢善用咗佢囉。咁所以呢个系新尝试嚟嘅。 我想问其实系试验咗几耐啊？暂时有冇收集到一啲使用者嘅意见咧？譬如你特别头先提到味道嘅问题。 系啊，嗱，我哋其实九月尾嘅时候咧，先至开始试嘅，咁都配合咗行山嘅旺季嘅开始啦。咁我哋直到目前为止咧，大概收到有4500人次以上咧系使用咗呢个厕所嘅。咁而收翻嚟嘅我哋透过问卷嘅调查啦，咁咧就收到大概有400多份嘅回响啦。咁我哋都觉得有啲鼓舞嘅，因为大部分嘅用过嘅人士咧，都会觉得咧有大概有80%嘅人士咧，都觉得佢个清洁度啊、气味啊、个改善咧，都系可以即佢个评分咧，个系唔错嘅。 咁同埋咧，大概有都超過八成以上嘅人咧，都話啊，如果再有機會要用咧，我都會用嘅。甚至比起用普通嗰啲流動廁所咧，佢哋更加願意用咯。咁我哋覺得啊，呢個都係鼓舞嘅。不過我哋希望咧就仲有好多改善嘅部分嘅。咁我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市民嘅留低個個意見俾我哋，就話佢好希望有水洗手啊。咁我諗咧，呢個都係好容易明白嘅，即係去完廁所間應該洗手噶嘛。咁但係因為呢啲地方咧我哋試驗呢個廁所嘅原因咧，就正正係面對一種環境，就係冇水供應，係啦。咁點算咧？咁其實喺呢個武康廁所嘅環境裏面咧，我哋已經擺咗一個係唔需要電就都有個搓手液喺度嘅。咁希望咧就大家去完洗手間咧就用呢、這個即係酒精搓手液咧去清潔翻隻手啦，先至離開咯。咁但我哋都希望喺呢度咧就呼籲啦，如果市民咧其實去郊外咧都會有多少少嘅準備。郊外始終唔係度度有水啦，希望佢自己都會帶定一啲嘅消毒嘅用品啦，係啦，咁就變咗會保持到衞生咯。 是啊，其实呢因为呢我哋睇返一啲网民啦，其实就啲网民都知道咗有呢个设施都好兴奋嘅。咁係啊，咁但係呢直都有一啲人会即係諗起一啲问题啦。因为据我哋所知呢，就喺呢一类型嘅厕所呢，其实就乜嘢杂物都唔可以掉落去嘅。咁包括纸巾咁样。咁呢其实就我哋就但係同一时间又知道我哋依家就好多人都係有一个即係奉行一个主意，就係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咁其实依家呢一类型嘅厕所係就住呢一类型嘅垃圾有冇一啲配套係可以協助到使用者呀，咁同埋係咪嚟緊係一个點样嘅方向嘅呢？ 咁呢就其实用呢種廁所咧，我哋都需要用家咧係有個配合嘅，咁就有啲嘢係真係唔可以抌落去嘅。咁但係咧紙巾唔可以擺落去咧，其實係一個誤解嚟嘅。其實紙巾係可以分解嘅，咁所以佢撈埋落去嗰、那個木糠同埋糞便啊嗰啲一齊咧，其實佢都可以透過生物降解咧係處理得到嘅。咁但係咧有啲嘢唔得嘅，煙頭啊。或者是飲品的嗰啲液體啊，或者是一啲不織布啊、口罩啊嗰啲咧，嗰啲就真係唔應該擺落去啦，因為佢咧會阻礙咗個生物降解啦，係啦，咁同埋甚至會可能會燒著啲木糠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呢個咧，我哋喺廁所裏邊咧都有提醒使用者咧，呢個要注意嘅，係啦，咁而 剛才你再問開，其實嚟緊咧，好似嚟話呢一類型嘅即係化肥啦，因為其實你都話講到要做一個生物降解嘅過程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嗰啲用家其實係咪會係呢個漁護署嘅即係我哋用翻喺我哋自己嘅嗰、那個嗰、那個郊野公園嘅嗰度嘅係咪？ 係嗱，我哋而家咧就係試驗階段啦。咁我哋就係希望咧，即係長遠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生物降解之後咧，嗰啲嘅出嚟嘅堆肥物料咧，因為佢都有營養噶嘛，亦都係有機物啦。我哋都希望佢可以是用返喺郊野公園嘅嗰啲嘅植林嘅環境裏面，咁變咗佢就唔會嘥咗個營養啦。咁但係同時呢，因為郊野公園係同集水區呢係有好多係相疊呀，咁我哋都要確保呢啲嘅即係改良劑呢唔會造成水嘅污染。 好， 咁所以一定好多嘅試驗先至得囉。 好，唔該曬你魏遠娥，傾到呢度係元朗自然護理處嘅高級郊野公園主任。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蔡德勝，拜拜。 拜拜。